現在用時間9點4、接近9點50分的時間，我拿些時間出來，以及在10點後，我們可以聽電話1831、138，今天集中，我用短短10分鐘時間，希望介紹到我們新的節目安排。新的節目安排就5月19日星期一開始的。先講香港台，香港台5點到7點， VOA 新聞天地沒有變，7點至8點，D100新聞天地。 老總和852郵報五虎將擔任，沒有變。 8點到10點,風波的茶杯是聯播的。 10點後的風波的茶杯,好像今天這樣,就會繼續在大聲台。 10點到12點就有變了,這個節目時間就是怪獸直播室。 怪獸直播室為何要改動的時間呢? 因為阿青哥業務繁忙，他下午就做不到節目了，所以情商之下就跟他調了做周日組，即是我會見到青哥，他10點到12點，餵食麻甩鬚提早了，12點到2點，然後一個全新的節目，我非常重視這個節目的，2點到4點，一個人梁繼章，在6月份呢， 6月底之前，這個節目是會跟大聲台聯播的，就希望多些人聽到新的梁繼章的節目，一個人梁繼章是怎樣的。其實一個人梁繼章，梁繼章是做過的。由4點到5點有個全新的節目，很多聽眾要求我們很久的，我們終於決定都做了，就金股匯波馬，顧名思義，講錢的，就希望不會失感情。 主持人王德全和周鹏，港股票、港外匯、港波、港馬，總之跟錢有關係的東西都會講的。是嗎？4點到5點，金股匯波馬，這個節目是大聲台和香港台聯播的。5點到8點，風波裡的自由風，這個我們有些新的做法的，我們都是從善如流，很多人都說你D100行公義， 大聲台不收錢就聽不到風波的自由風，我們試試會不會影響我們，決定都是由星期一起兩台聯播的。8點到11點沒有變的，煞時衝動。11點到1點那個時段就是靈異時段，我們叫做有一個節目變了，大家都知道了，應該就是那個叫做精營警，很長的那個嘛。 什麼探那個啦，即是營偵探，就因為大家知道探長和Pimika一起針，他們說要針就針，針穴，所以有少少改動，星期一和星期三仍然是凌空翻騰半夜講這些。星期二什麼節目取代那個偵探節目呢？探長的節目呢？ 就叫做有性有愛憑機會，跟今日出的那個廣告有少許衝突的，這個就是有性有愛憑機會，顧名思義呢，第一講性愛，亦都講到，誰做？亦都講到關於同性戀的問題的，主持有何慕斯、西利妹和梁智熙，梁智熙和西利妹在撈，有個節目都是講戀的那些東西的。 梁智熙以前在港台未改名時應該叫梁什麼鬼東西，我現在暫時忘記了，總之梁智熙，星期四星期五沒有變動的，東頭灣道99號，接著1點就是徐心的《停不了的金曲》。 香港台星期六有什麼節目時間，有什麼節目呢？早上6點到8點 新聞天地 VOA 一樣的， 8點到10點就坐在我身邊這個哥哥仔做的助言起行， D100助言起行， 應該越做越好的。 10點到12點， 我這個還未定的，現在在做一些嘗試性的節目，可以說呢，三響炮特備節目。 今個星期有三響炮，我跟陳欣健仍然在談獅子山下是否復播的，盡快應該下個星期答應我星期一給他答案，否則我又會再在這個先說定， 有一个节目是会改动的,就是狮子山下,究竟是狮子山下,还是一个新的节目? 12点到2点,1010望台, 2点到4点,顺天之命, 4点到6点,龙凤大茶楼, 6点到9点,黄金的旋律, 9点到11点,诗歌舞街, 11点到1点,秋灯夜雨, 接着就停不了金曲, 这个变动就很少的,不六, 基本上没有变的,除了一个狮子山下,还要停一停, 老友记那个呢?董文迷那个呢? 那个是大声台节目来的,哦,大声台,okay. 星期日, VOA新闻天地, BBC 时事一周没有变, 对冲人生路没有变, 西关二少没有变, 掌权天下没有变, 有个新的节目, 3点到4点的, 星期日, 3点到4点, 来自星星美食, 主持就是陈俊伟, 大家应该认识陈俊伟的, 陈俊伟之前就做这个, 旅游节目的旅游玩家的和旅游中拍档的他就是世界美食专家他吃尽了所有米芝莲餐厅和他和全世界的米芝莲大厨都很老友的这个就是三点到四点星期日接着四点到六点就大三元六点到九点黄金的旋律九点到十一点只剩下一口接着秋灯夜月停不了的金曲就没有变的 好啦,大声台节目啦,有咩改动呢?星期一至五,VOA新闻天地, D100新闻天地, 风波里的茶杯都系联播嘅。 咁跟住10点后呢,就风波里的茶杯大声台延续版, 然后呢就忘不了的旋律重温冇变嘅。 D100新闻天地呢,就系12点到1点, 1点到2点呢,就VOA专题, 然后2点到4点呢, 就在6月底之前呢, 都是可以试听这个一个人梁继章在大声台, 4点到5点呢, 就金股汇波马了这个联播节目, 5点到8点呢, 就是星期一开始呢, 就会联播风波里的自由风, 8点到10点呢, 恩典时刻, 有改动了, 10点之后呢, 本来是老汉系列的, 我都说轩发动全身了, 探长走了之后我们亦都要因应这节目的性质我们有改动的星期一一个新节目预了要还就是中环的环大家可以知道了由陈淑庄主持的就是这个一个占中的节目占中三子就是他们这个爱与和平占中的特别节目逢星期一10点到12点 星期二是思潮起动大家都知道了学文思潮的节目由学文思潮仔负责的从星期二10点到12点夜晚黑这个节目我做完暑假之后就不做了先说明你知道学文仔都是学生来的星期三是维多利亚港港夜的港其实这个就是由林记主持的即是卢汉福街改为 维多利亚港这个是其中一个留下的卢汉节目星期四有一个新节目大家在上个星期应该试听过爵士钟情钟氏兄弟讲爵士乐到时你可以上来你可以去这个节目吹回你石士峰星期五周博言承诺了继续做这个卢汉推歌 跟探长一起做的不过探长就要告假这两个星期就不在了我亦都拿到周博言一个3个月的承诺如果要做就做足3个月才走就不会临时说我走了明天那即是卢汉系列不是全部没有了即是卢汉推歌和维多利亚港不过维多利亚港就是卢汉福佳没有了节目就是卢汉花生卢汉金英和卢汉美地 至于卢汉花生和卢汉金英我现在在安排我现在想搞一个叫做D100网台 将所有网台我和阿杰斯都在谈将其他互联网上的节目如果容许我们或者大合作可以放上我们一个新的频道播放是全部还是精华全部都是不同的节目星期六星期日大声台有什么节目呢 星期六就VOA新闻天地 接着D100座言起行联播节目 D100音乐会 10点到3点 3点到4点 VOA 新闻天地 4点到6点 没变好消息广播 6点到9点 黄金的旋律 9点到12点 好有感觉 12点到1点 就宽广心灵再接再厉的重温版 因为这个节目在逢星期五是在颜山的《十时冲动》播的大声台没机会听到这个赞助节目所以在大声台重播接着就停不了金曲通哥入了来了我们就给他播了新闻先了那又再讲星期日大声台有什么节目收到是老板是不是继续会读星期日的节目其实星期日大声台的节目就没改变了其实没改变的 所以就不需要说了好吧新的节目我介绍一下好吧因为星期日是没有露汗系列的所以不需要说了没改了遣一快动全身但是不是都改呢就好的我觉得这个安排我更加觉得完整的新的节目在香港台平时就除了有节目时间调动比如怪兽直播室搬了10点钟是10点至11点 韦食马拉苏提早了梁继章调了下午做一个人梁继章有个新节目就金股汇波马每日一至四点到五点市收之后讲金港股港汇讲波股马齐了五样东西真的风波的自由风就会在大声台和香港台联播晚上零二节目就 他原本的名字都是何牧師是吧他原本不是叫何牧師的你知不知道何牧師原本叫什麼名字今天真的不記得了我告訴你我記得以前他是阿士啦曾經主持過六合彩的我忘了了他跟我做過什麼節目是龍鳳做過一天不是阿士他做底咪那個是嗎他叫何厭恆不是何厭恆我經常掛著何厭恆何燕華 何燕華現在大家認識他叫何牧師何牧師現在是一個專業的性愛治療師沒有了禮拜六有什麼節目新節目呢就沒有了其實沒有禮拜六只不過獅子山下仍然是做那個時段現在我們在試著新節目比如今天星期六明天就是這個 广播道三响炮雷霆三响炮广播道另外有什么新节目呢就有一个星期日有个来自星星的美食我就介绍过了米芝莲饮食的全世界的没什么了是这样的这个怒汉系列的改动较大有这个星期一就预了要玩一个 中華佔中的節目禮拜二學民思潮思潮起動禮拜三維多利亞港禮拜四中爵士中情大家聽過試播版的了上個星期好正啊鍾子兄弟有出席上次的會都知道好看推歌就是這樣禮拜六就沒什麼改變其實這個大聲台除了禮拜六十二點到一點 宽广心灵再接再厉重温版清不清楚明白很清楚或者有什么意见就可以打电话来的